饥饿贫困、性别歧视、暴力侵害之苦，建议让妇女免于战祸和恐惧的世界，打造性别平等、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林仪又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妇女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在维护共同安全、促进共同发展、开辟共同未来的征程中，始终能够看见中国和中国女性的贡献。当更多女性有能力创造价值，有机会实现梦想，世界就离和平、离文明和离繁荣更进一步。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较昨日高一两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1点，跌了452点，成交金额是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了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9点，跌了19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287，瑞士法郎8.332，澳元是5.174，加元是5.709，新西兰元4.797，欧元8.202。每百日元兑港元5.7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8点，升59点。港金报16980蚊，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96美元，卖出181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嘅屯门嘅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咁影响到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右转去黄珠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門的黃珠路去龍富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有交通意外，咁龍尾排翻去屯門公路，影響到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右轉去黃珠路咧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較早前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天馬苑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呈祥道啦，近住明愛醫院對出。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天马苑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咧，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就慢车。咁另外咧喺九龙区，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咁而家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其余嘅封路就重开。屯门乡事会路都系爆水管啦，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

我马小强代表我哋呢度两个马兰奴，恭祝各界妇女 妇女节快乐。 系啦，大妈姨姨，妇女节快乐，身心康泰。 哥哥啊，你会唔会漏咗少少嘢？ 乜嘢？ 唔系净系得大妈同姨姨听。 我有私私系 S I S 啊， 唔系啊。仲有好多靚女噶嘛、 啊？我知啊。 同埋你將所有靚女叫咗做大媽同姨姨，我都唔想企埋你嗰堆。你知唔知啲高踭鞋會飛埋嚟？而家聽緊嗰啲全部靚女，咩大媽同姨姨啫？你話係咪先？係咪？ 佢哋唔捨得飛對高踭鞋落我度。 飛咩咁樣？ 飛沙走奶。 好啦，喂，有人想点咩歌？我唔记得播，咁今日送俾所有人听，叫 She's Not There， 代表我哋系啊，即系亦都记挂住喺呢个地度玩紧嘅李丽阳，希望玩得开心啲。OK， 好 嚟、啊、陪住大家。室外温廿二度啊，今日温暖嘅呢个星期三，相对湿度76%嘅，我哋有 Santana 呢首 She's Not There。节目当然一样咁齐地啦，包括一阵间咧十一点钟之后咧，由家居明，仲有呢个中医取上啊，十二点钟之后有咩啊？今日星期三，客家婆啊， 系啊，又有 Tiki 只 M， 所以你点解唔陪喺我哋身边呢？ 冇错， 郑中能嘅呢首 She's Not There， 好耐冇听，我有个朋友可唔可以帮我播播啊？应承完之后咧，几个世纪都唔记得播，今日即刻系嘅，琴晚瞓醒，哎呀死啦！Say you're sorry, how would I know? Why should I care? Please don't bother trying to find her.我再补充少少先，我惊一阵间你得罪人啊！头先咗嗱，我再讲多次啊！今日三日妇女节，听紧啊，各位靓女吓，咩、歌咧送晒俾你 ？She's not there， 成日听人哋首歌，唔系姨姨吓，唔系大妈，明唔明？即系讲嘢咧，有时咧要执下嗰啲。今日咧，你唔好谂住你婆唔喺度咧，你讲嘢咧就唔使修饰你嗰啲言辞。 我使惊你， 你冇手指指我俾你听， 话靓女， 缩低你嗰只手指， 靓女，你唔好都觉得你有啲唔妥，你将女士们物化。我又觉得咧， 靓女系物化咩？ 你一个靓字，我又觉得 覺得你將佢物化。 哇！人哋靚女就係物化， 係呀， 你唔化你，你神經嘅，真係靚叫物化。你問下聽緊嗰啲人有邊個同意你呢個講法？ 我研究咗美學好多年， 我知道。點啊？你嗰個最美個美啊嘛，係咪啊？考第美嗰個嘛，美學。 我研究咗美， 你真係美學啊你。點啊？咁你研究俾我點啊？ 嗱，我觉得咧，喂，如果你讲翻咧，即系 你讲完咁，你研究美学研究咗啲咩嘢出嚟？ 研究咗咧，就系话咧，女士咧就唔可以将佢咁样话靓啊唔靓嘅，因为我觉得每一位女士咧都有佢独特嘅美态。 嗱，咁我又澄清一下， 内在、外在， 我所讲嗰种美咧，系无论外在、内在、心态美都系一种美嚟噶嘛。我唔一定话个样靓， 你唔系用个美字，你用个靓字。 咁心都可以靓噶，系咪先？心都系靓噶嘛。 但系鄙俗啊，呢个字 啱你啊嘛。我谂住你鄙俗，我就下你啊嘛。 哦，广大嘅听众你唔使就嘅，就我一个。 哦，是但啦，是但。哎，我费事同你咬住唔放啊，真系好麻烦啊。嗱，今日咧第一个钟头咧，咁啊有我啦，同埋爱情鬼情场鬼见愁啦，系咪先？ 鬼 情 场 鬼，你话自己叫情场鬼见愁 啊？系咁一阵 十二点钟之后咧，全程咧就阿 Sarah 会出现噶啦，因为我好多环节咧已经系好精心咁录制咗。十一点咯，咪十一点 系啊系啊系啊， 我先唔系十一点。 你讲十二点， 哦，对唔住吓， 唔紧要唔紧要，冇事冇事。 因为我尽量咧喺你面前咧想就翻你个嗰个 level 啊，咁会 我知 多咗啲错处啊咁样。咁咯，十一点后咧就有咩啊？有啊，家居明啦，录咗啦。但系十一点因为嗰日录音咧就啱我做紧其他嘢，咁咧就喺小强同埋 Sarah 系啊 系啦，咁然后系 跟住取蛇啦， 好，唔再详细解释吓。喂，阿鬼见愁，我想问你咧，今日我睇咗个讨论区嘅。文章啊，咁咧就有个男仔，嗱我哋琴日咪讲，首先对唔住，我想爆少少啊， 咩事？ 拜仁嗰啲嘢先， 好， 我头先啱啱开麦前有一秒咧想讲下拜仁，因为咧有啲靓女咧话，喂，拜仁仔同拜仁仔打招呼，第一时间 有冇提我先？ 梗系冇啦， 哎呀， 第一时间。再提大家，佢翻一二啊嘛， 系啊， 几个礼拜啊， 冇错啊，系一，不过唔记得啊， 唔系，而系啲姨姨咧太锡佢，啲姨姨太锡佢，太锡呢个契仔，所以佢哋咧，阿拜仁唔喺度咧，佢都觉得佢喺度咁样嘅，即系我哋坐喺度，佢唔叫啊， 冇搞错啊， 拜仁，拜仁，早上拜仁咁样，嗱我爆下拜仁仔咩咧？琴日咧我哋喺咪后咧讲到拍嘢啦，因为拜仁仔又拍好多电影啊电视。 系啊， 佢讲到最近啦吓，拍咗一套咧，即系同一位影坛我哋都识嘅女星，有一套比较即系有啲近距离嘅接触嘅 close 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嘅戏，咁我就琴日好奇 search 翻，先知原来网上咧有好多拜仁仔以前拍低嘅相噶， 系咩？ 好少鲜肉噶，佢啲相全部系嗰啲咧，即系坦，即系嗰啲， 我知啊，即系咬住一手指嗰啲， 少少坦空嗰啲咁咧， 即系 大只仔咁 啲幽怨嘅眼神望住你，然后手指就摆个嘴仔嗰度，哇！ 边有咁核突？ 有啊，佢。 拜仁仔点会影咬住手指啊？ 有 啊，食奶啊？ 佢应该系自己嘅手指。 咁我又唔见有呢只相，你咪睇咗边？睇错咗 啊？唔知啊，唔知系咪特登 send 俾我？ 即系炒乱晒头发啊，好型咁样。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如果你各位姨，如果对阿拜仁仔即系咁爱锡咧，你上网 search 好多佢啲相啊，原来佢之前拍过好多嘢噶。系咯， 希望佢呢个礼拜六佢有套出啊嘛。 系系系，我琴日讲咗， 大家支持一下捧场。 咩名？咩名啊？记唔记得？ 唔记得， 我都唔记得。 系咯，你揽巴闭，依家大家揽炒， 我唔记得。算啦，好啊， 好算。 好，头先讲到讨论区，系啦，咁啊，有个男仔咧就发文啦，咁样样同女朋友旅行。嗱，旅行咧，我哋琴日讲咗啦。你如果找到个不是几好的旅行伴侣呢是会有影响的。 是啊、 但是你跟女朋友冇得揀㗎嘛，即係你唔可以除非好似爱情鬼见愁咁样四个五个女朋友唔揀阿娟阿方好冇呢揀好好冇你可以揀㗎嘛。咁於是呢佢係同女朋友去啦。咁呢就喺过程之中啦去旅行你揀要揸啲乜嘢即係揸住啲乜嘢旅行 揸住啲乜嘢。 唔係揸住碌竹嗰个就係有乜喐啫。passport 有咩啊？ 相 有相， 个人资料 系啦。咁咧，佢就话佢同呢个女朋友咧拍咗拖一段时间噶啦。 唔知佢几多岁 啊？醒目啦！咁今次咧，佢就喺旅行途中咧就嗱，其实咧好多人都有兴趣睇下人哋嘅相噶嘛。passport 就即系通常都系，我觉得即系 即系小学啊嗰啲薯头饼， 少少薯头饼噶嘛。 系啊， 因为你嗰啲相咧好多时企埋一侧咁就影噶啦嘛。 有啲真系好肉酸噶。我瞄过啦， 系啊， 系啊，即系哇呢个 咁样， 好似袁弘一百万咁嗰啲。 贼嗰啲我冇兴趣睇啦，但系嗰啲美少女嗰啲咧， 都影到唔靓 嘅，都有啲唔靓嘅。特别系即系嗰啲少女咧，佢可能个 passport 咧系用小学嗰啲相咧，你知啦，小学嗰啲相系真系争啲噶。 用小学啲相，靓女用小学啲相， 唔系即系佢 靓女已经廿几岁啦，起码用小学啲相。 对唔住， 你都说话会唔会有啲鱼病咧？ 鬼见愁，十七岁已经出道啦， 但系。喂，阿小姐，呢个系你嚟啊？定系你个女啊？小学嘅相， 唔系有啲 人 真系 争 啲嘅，有啲有靓，我冇呃你。 好啦，咁呢个男仔咧，旅行途中咧就即系问个女仔：，喂，我想睇下你个 passport 相。 系啊，身份证啊，嗰啲都有兴趣啊，我都会有兴趣。 咁可能个女仔觉得张相都 OK 啦，咁啊，但最初都唔系好想俾佢睇嘅。咁佢服嘅声攞咗嚟睇，即系你知啦，男女朋友玩嗰啲得，我哋睇睇下先咁样。 系 嗱，相咧就冇问题嘅。咁佢话都好靓嘅，影得。一睇个年纪， 出世 系啦，一睇佢出世年， 依佢二之后二零唔知几多嘅，点知？ 即系佢同佢讲九零年后啊，即系九十后系啦，点知原来八十后？ 哦，即系大过佢， 大过佢嘅。咁佢嗰个女仔就坦承为诶系啊，其实我当初同你讲个年纪咧，就唔系我真正嘅年纪，因为惊你介意。 唔好呃啦，我觉得去到一个位冇得呃噶啦。 诶，嗱，我咁睇。个女仔可能真系好想同佢有发展， 系啊， 佢 咪话 佢惊，佢惊，佢惊连开始都冇啊！你明唔明啊？惊连开始都冇。如果第一日或者第一次大家见面，佢讲其实我已经31岁，可能个男仔就唔再揾佢，即系连少少发展都冇。咁而家咧，可能个女仔喺度谂住。都已经你谂下去得旅行 系啊，好亲密噶啦，已经 系嘛，即系起码已经行咗一大橛噶啦。你同阿方去旅行嗰阵时候都已经系 未必噶，我哋啲鬼见愁 咁啊，系片刻欢乐系嘛，系咪咁意思啊？你意思系咪咁样？ 我冇咁讲，你话啫， 片刻欢乐，one lucky 啊。OK， 咁于是嗰个男仔咧就有啲。唔开心咯，第一点解你呃我咧？ 我想问争几多年啊？ 嗱，我冇睇墙后边啦，已经。我谂个男仔廿几，个女仔系30岁啦，即系七八年啦，七八 七八年啦。我觉得你睇你真系中意个女仔，中唔中意个女仔咧？有啲又 OK 嘅。 你 O 唔 OK 啊？ 我 OK 嘅，如果你真系中意佢，冇所谓。 你有冇试过啊？ 冇试过， 从来冇试过， 从来冇试过。 我试过有一个。其实都唔算系好女朋友咯，嗰时系一齐上堂嘅， 我要嚟上噶。 我停， 哇！ 停嗰位 原来上堂， 我停嗰位唔好啊，停系一齐上堂嘅堂 系 上堂， 跟 住我一次 T 一堂， 讲上咗几耐个堂， 唔系 C 音吓 ，OK 系。 诶，你讲我都唔知讲到边度啦， 上堂， 我记得。佢咧就大过我两年， 两年都 OK 啦。 其实我嗰阵时都有哦，即系个心有哦， 我觉得 饿咗一下噶。 越后生嘅男仔就未必接受到，即系可能佢21岁啊，佢未必接受到23、24。 原来真系嘅，而家我谂翻嗰阵时个心境咧就 系啊， 嗰个女仔19岁，个女仔19岁，19岁好后生啫嘛， 梗系后生。 当时对于17岁嘅我嚟讲，吓你19岁噶啦，即系我 系啊，我只系会啊。 再加上佢样咧比较成熟咧，咁我就觉得哦咁样。不过都即系叫做大家叫做哎呀男女朋友咯，即系唔系真系去到好 close 咯。 你有冇后悔上堂上错堂？ 嗰时上堂咧，我都几乎跟你讲错。嗰时上 堂，我不嬲话上堂， 其实咧系好唔开心嘅，所以我而家好开心。 上咩堂？上咩堂啊？ 大学嗰啲堂咯，点解我唔开心咧？因为嗰个女仔咧，咁一齐拍地拖啦吓，咁佢会霸埋位俾我嘅，因为我上一堂咧点好啫，咁佢女朋友嚟啊嘛，我上一堂咧就有堂啊嘛， 佢冇 啊嘛，佢咪可以入定课室咯， 霸位 就喂依边咁样，咁佢已经霸定位啦，咪坐喺隔篱啦。哇！但系后来咧拍咗一段时间。佢識咗另外一個男仔就霸俾嗰個男仔， 哇！ 但我繼續要上嗰堂嘅，你諗下個感受，你明唔明啊？今次即係跟住佢就霸位俾，譬如霸位俾我嘅， 明。 而家入去見到阿馬小強坐咗喺佢隔離，兩個談笑甚歡， 好難受， 談笑甚歡咁樣。 即係年青人咧，有時有啲嘢唔係處理得咁 好 咯。 我幾乎連嗰堂都想唔上，即係 quit 咗佢。 又冇，我身边冇 quit 到嘅，但係即係個感受 係唔好嘅，係啊， 係咪？ 所以真係要處理得好咯，我覺得。 你系佢，你点处理？佢真系同嗰个男仔真系拍拖。 我系边个先？ 如果你系嗰个女仔啊，你真系同嗰个高佬，即系佢高过我嘅。佢身边识咗高佬，佢唔要我啊。 咁明晒啦呢件事，咁你咪坐前面咯，你坐前面咯， 攞几本书高佢，我遮住你，点 高佬坐后边，你咪坐前面咯， 仲笑得咁开心。当年嘅我啊，即系叫未受过爱情洗礼，好唔开心。 系啊，梗啦，系啊，好好，有冇想喊啊？即 咁又冇喎，系咁又冇嘅，因为我哋唔系真系去到好 close 嗰啲，即系啱啱开。咁啱啱开冇噶啦，系啦，佢已经补上飞，而家识咗另外一个。 点解嘅？其实点解发生咩事啊？中间 可能佢嫌我矮啩，因为嗰个系高过我。除咗啊，我唔知，我冇问翻佢咯，仲走去问人啊？其实你嗱，都 有份问卷，佢哋剔翻， 关唔关身高事？关唔关上台事？关唔关我口臭事？关咩事咧？阿姐，可唔可以讲清楚少少？咁继续问佢啊？啲傻仔嚟嘅真系，即系我当时啊，系直望都唔想望嗰边，因为我 都挨咗一个学年， 好唔舒服。我入去直即系直唔想望嗰边，我知佢两个坐喺嗰边，我唔望。 咁后嚟咧，你有冇即系争气带一个新女同学坐你隔篱？ 冇啦，系啊。 即系就 我喺大学时间都系比较唔争气，喺呢方面冇你咁劲，你系爱情鬼见愁啊嘛，系嘛？点同你争风啫？我系十点冇人先啦，呢个新闻部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修茂坪安达臣道地盘去年有天性倒冧，导致三死六伤，劳工处向相关承建商、分判商同个别人士提出合共67项检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结构工程师魏学仁表示，他认为制度存在，但仍要视乎是否有人处事不严，以及有没有受赶工压力影响。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认为，当局提供有关事故的资料较为简陋，会导致业界无法在工序上作出改善，防止意外再发生。他又提到有家属对政府没有交代详细内容感到不满和无奈，即使当局事后有增加即时巡查，但是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认为不应只集中检视某一款机械和工序，而是要深入检视地盘管理系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星期六起分阶段恢复长途服务，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表示，有旅行社正组织大型旅行团下个月出发。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内地旅客坐高铁到西九龙站之后，附近的西九文化区等都是旅客的首个打卡点，预期未来经高铁入境旅客量会提升。至於出境方面，業界期望可營辦更多高鐵團，但他提到現時高鐵以散飛模式購票，手續較複雜。他說由本港購票購買的去程車票可以透過向高鐵申請團隊票，但是由內地回程時需要透過當地中鐵分局安排車票返港，對本港旅行社來講較困難，人工成本較高，期望港鐵和特區政府向內地中鐵總局反映，為業界提供適度團體票配額。廣東河源清晨5時發生4.5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河源市區震感強烈，珠三角等地震感明顯，暫時未接獲傷亡和財產損失報告。本港天文台接獲過100名市民報告，表示感到輕微震動，震動維持幾秒。地震發生之後，廣東省地震局和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廣東省應急管理廳舉行視像會議，及時應急處置， 省地震局立即同省应急管理厅成立联合工作组，派出第一批五人，并派出现场工作队，加设流动地震台，加强监测。省地震局话，根据综合分析，原震区近几日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受地震影响，部分列车一度暂停运行或者限速运行。在北京，港澳全国政协联组会朝早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消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望接任全国政协主席的王沪宁出席。委员乘坐的旅游巴朝早八点后陆续抵达现场，附近有多名公安戒备。另外，消息指全国政协主席团下周举行会议，将审议通过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建议人选名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3点，跌431点，成交金额3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1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跌7.6；美团133元，跌4.9；盈富基金20.3，跌4.2；阿里巴巴86.6，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3.93，跌咗0.16；建设银行5元，跌1毫；新东方在线86.05，跌3.9；中移动62.4，升1.5；京东集团178.8，跌7.6；理想汽车91.2，跌咗4.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7.34，瑞士法郎0.943。加元1.376，人民币6.973，英镑兑美元1.183，欧元兑美元1.054，澳元兑美元0.65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9点，升49点。港金报1698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27美元，卖出181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嘅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海皇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海皇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天水围的天影路去返天池路方向，近住天华路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外苑对出。坑口的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行车缓慢。咁继续同提一提你尖沙咀的封路啦，就是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的全线啦。屯门的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都是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仍然是要改道行驶。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辛芷蕾为了准确呈现诺嘉呢个角色，在开拍之前亦都下了不少功夫，而且仲同业内打滚多年的销售精英上了几堂的销售课添。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日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现在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嗱，同我哋琴日咧讲到旅行啦，旅行有一样嘢咧就经常我哋会遇到嘅，就系话咧唔系好适应当地嘅一啲当地人嘅生活方式啦，或者有啲我哋遇到嘅，但系本即系喺自己屋企咧就冇嘅。例如咧，我见到咧今日讨论区咁有国内嘅旅游客咧，佢就喺嚟到香港好唔习惯一样嘢。咁我听完之后啊，我听完之后先谂，哦系，即系我自己喺呢度住咗咁多年啦吓，咁咪日日都生活紧咧，我又。冇留意到，系喎，系啦，咁佢就话咧，因为佢哋国内咧个付款系统啊，买嘢咧已经系完全用晒手机， 系啊， 已经唔带银包啦， 系啊， 系即系，所以佢系完全冇银包喺身， 嗯。 咁但係呢喺嚟到香港咁有好多地方未有嗰个电子嘅付款啦，咁你咪於是要真係带啲叫做实体嘅钞票， 系啊， 佢冇带银包，佢唔知摆边好啊， 嗯。 你明白嗎？即係一沓咁樣，譬如你嚟得旅行，你唔會帶廿蚊嘅，你梗係攞即係可能幾千啊，甚至萬零蚊啊，幾萬蚊咁，一嚿錢都唔知擺邊。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又係內地嘅遊客咧，佢話係啊係啊，我試過咧，仲衰啊，嗰個人仲慘啊，佢咧就係揾個橡筋箍埋佢， 捆住嗰啲錢。 呢次有啲老人家嚟咁嘅，卷埋一卷咁，捆住啦，咁 OK， 咁啊塞個褲袋啦。但係到俾錢嘅時候咧， 哦，論盡啦， 論盡啦，同埋咧因為橡筋絕住啊，佢一拉扯脱，即係扯爛咗嗰張銀紙添。 係， 你有冇試過搣爛銀紙啊？想問。 試過，不過如果你拼得埋 OK 嘅，可以換到嘅。 变成两张咁滞，即系净掹开 换到嘅。你去银行换， 我知啊。我亦犀利就话，我想讲，我有一次就咁样， 系啊， 太快啊！一攞揿只手一边揿住一张啦，一掹一声搣烂咗，都搣得几烂嘅。咁我心谂攞去银行，佢即刻话唔紧要，可以换得嘅咁咯。 系 咁，我唔知佢扯到几烂啦。咁即系我谂呢样嘢都系嘅，即系可能用惯电子付款嘅系统就会唔惯咯。 系， 即 系冇错。 即系我都讲过嘅，去韩国咧，我唔惯系咩咧？吓，原来我哋嘅几千蚊唱咁大沓韩文翻嚟， 系 一大沓，净塞唔到落银包，系即系就咁咯。 系啊，系啊。嗱，我喺大陆，我谂六七年前咧，佢哋已经好兴。用嗰啲電子嘅支付，喺餐廳咧，一般嗰啲咁嘅餐廳仔咧，譬如話食雲吞麵嗰啲咧，佢都要自己喺個台面，佢有 QR code， 你自己即係黐喺個角落頭嗰度，你自己嘟自己點餐，埋單都係就咁樣搞掂，即係冇人俾錢嘅啦。 係，所以就冇銀包呢回事。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真係試過都好尷尬啊！人哋即係譬如話食飯交翻錢啦。 跟住你又用呢个做借口，我冇带钱、啊。 唔系，真系系啦，唔惯，我自己上过都唔惯，因为而家咧特别系打车咧，嗰啲滴滴咧叫车咧，全部都系用嗰啲支付噶啦。我试过人哋帮我叫车，人哋帮我俾钱咯。 即系你冇嗰啲电子支付嗰啲， 系啊系啊，咁、啊啊哦、我俾翻啲即系。 咁头先你话你夹钱咁点啊？譬如话你俾咗钱咁，即系你个手机影我手机嗰啲咁啊？ 系啊，嗱，仲有咧，譬如话我揞咗嚿钱出嚟啦，佢哋想俾翻我咧，佢过唔到俾我啊。 咁就系点俾咧？就系 最后咧，最后唯有我请咯。真系啊？ 系咩？ 系啊，因为我都嗰阵时我都有嘅，但系我嗰个唔知点解，我真系搞唔明。已经搞咗几年啦，我都搞唔到，就系佢哋可以俾我，但系咧佢摆落我嗰个电子银包咧，我嗰个电子银包咧只能够用嚟捐钱，唔可以用嚟买嘢。 系咪？ 我怀疑我嗰个电话号码冇锁住嗰个账号。 即系你到而家都搞唔清楚。 搞唔清楚啦。 捐咗佢咯，咪先做下善事都好啊。 唔系好多钱啫，但系就真系搞极都搞。 但 系 而家系得嘅，其实而家咧好多时咧、我已经惯咗添，开始惯添啦，就系话，譬如我要买嘢又好，好多嗰啲商户都有嗰啲 pay do 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 好方便啊。所以而家香港都流行咯，用嗰啲即系电子支付， 系 我觉得方便嘅，唔使带一扎嘢。以前咧即系大陆嗰啲纸币咧，有啲又好细张，有啲 即系你系烦嘅，大张细张，有啲系霉氹氹啊，嗰啲钱 系啊。我就算响国内搭巴士咧，已经全部系嘟卡噶啦。即系就算你一蚊两蚊，因为好平噶嘛，大陆搭巴士。 甚至咧好多年前咧，咁我有一次喺酒店，即系国内啲酒店啦。咁我要唱，我用港币唱当地嘅钱啦，人民币啦咁样。佢要逐张影印晒，你知唔知 啊？好耐咯，嗰阵时嗰啲日子。 好多年前，系啊，嗰啲日子。点解啊？因为咧，佢话因为有啲人咧，事后会讲，喂，有张系假嘅咁样，咁费事大家争拗，佢就影晒咁多张纸。 几好笑 喎！系啊，嗱，你揸住一人一份咁样，证明咧就呢一扎钱系我哋俾你嘅。 哦。 咁如果你出到去咧，你忽然之间搭的士啊、食嘢啊，找咗张，发现 咗假币， 就唔系我 就麻烦啦。 哦。好啦，十点搭九，翻嚟我哋今日网上情嘅经典重现。 话都系我好喜欢嘅歌手， 就系、 是、陈百强， 好似好有书卷味喎！你讲得， 陈翻嚟。Different types who wear a day coat, pants with stripes and cutaway coat, perfect fits. Putting on the Ritz, dressed up like a million-dollar trooper.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 Come, let's mix where Rockefellers walk with sticks or umbrellas in their mitts. Putting on the Ritz. Have you seen the well-to-do up and down Park Avenue on that famous thoroughfare with their noses in the air? High hats and arrow collars.Spats and lots of dollars, spending every dime for a wonderful time. If you're blue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Putting on the Ritz. Different types who wear a day coat, pants with stripes and cutaway coat, perfect fits. Putting on the Ritz. Dress up like a million-dollar trooper.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 Come, let's mix where Rockefellers walk with sticks or umbrellas in their mitts. Putting on the Ritz. On the Ritz. Put Sitting on the ribs. 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网上情，经典重现，永远的邻家男孩，他是 Danny 陈百强。还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见 Danny 陈百强，他只是一个略带羞涩的大男孩，手上面捧着一大沓的黑胶唱片，由当时我们的电台的前辈钟伟明先生带着，在电台见到同事就会派发他的宣传唱片。当见到我的时候，钟大哥就话啦：，嗱，呢个咧就系梁继章啦。跟住 Danny 好礼貌咁将佢唱片递俾我，然后话：你好啊，呢只咧系我第一只嘅宣传歌曲，请多多指教。事隔多年，呢个画面仍然历历在目。呢一首歌唔单止令佢一炮而红，而且仲留低咗岁月嘅见证。乜嘢岁月嘅见证？就系搅盘电话嘅声音。陈百强，眼泪为你流。 阿强嘅眼泪为你流。除咗头先嗰首歌之外，呢一首都记录咗一啲大家经常喺香港地铁里边听到嘅声音，系咪好难忘呢？ 地下铁空

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路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艳阳，照你脸上，睇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呼气话，曾在你怀抱，情愿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能否再讲清楚，重新再开始过，如这是你心愿，长路但愿再陪我。明知我舍不得，明知你爱恋我，如这是对的话，抱紧我。 百听不厌的陈百强这首歌曲《曾在你怀抱》，加上林珊珊，结束了今日一个小小的特辑。我们会挂住你，我们会喜欢你，继续会欣赏你的作品。 Danny， 应急管理厅举行视像会议，及时应急处置。省地震局立即同省应急管理厅成立联合工作组，派出第一批五人，并派出现场工作队架设流动地震台，加强监测。省地震局话，根据综合分析，原震区近几日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受地震影响，部分列车一度暂停运行或限速运行。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较昨日高一两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3点，跌501点，成交金额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2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蚊，跌9蚊；盈富基金20.24，跌4.8；美团132.3，跌5.6；阿里巴巴8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3.94，跌1.36；建设银行5蚊，跌1毫；新东方在线35.5，跌4.45；中移动62.25，冇升跌。理想汽车90.7，跌咗5.25；京东集团177.9，跌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278，瑞士法郎8.323，澳元5.164，加元5.703，新西兰元4.785，欧元系8.2715。每百日元兑港元5.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8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0点，升61点。港金报16980蚊，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34美元，卖出181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顾线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系比较车多。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系车多，而家龙尾喺宝宁路近住厚德村。封路情况，屯门乡事会路由于爆水管，去返屯门码头方向介乎友爱路至到少伦街之间全线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系仍然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返。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钟哥早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钟哥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警告！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号，近视正式成为全球问题。 最新研究显示，近视可以令白内障和青光眼等眼部问题出现率提高，甚至和抑郁症、失智症有关。电视纪录片《近视新知》探讨视力不良背后带来什么深远影响。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一万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五十万元和监禁十二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中学英文科主任蒙建佑，要喺英国语文科卷三攞高分嘅同学，记得要留意呢七点啦噃。 第一部曲啦，嗱，咁如果咧佢重复咗嘅嘢咧，其实就必定系答案嚟嘅，所以咧就算你唔知道填落去边一题。嗰條橫線度咧，你都揾個空位寫低咗佢先。第二部曲咧，就如果佢串隻字出嚟咧，串埋俾你咧，又係一定係答案。第三部曲咧，佢哋問對方問題咧，好大機會咧答案嚟緊啊！咁第四部曲啦，就係咧佢有嗰啲助語詞啊，有啲 interjections 我哋叫做，或者一啲 filler 喺度咧，答案又嚟啦。第五部曲，人哋就講咗呢兩隻字啦 ，but 啊。actually 啊呢啲，你要即刻，诶醒神，咦系咪转态咧？可能唔系 A 喎，系 B 喎，咁所以咧要一定要听清楚啦。啊，第六个 step 要好留意咧嗰个题目嘅 instruction 啦。其实咧你只要保留到咧，嗰个答案完整嘅意思啦，表达到出嚟，唔好影响到个答案嘅意思咧。其实咧你系一样咧可以有分。第七部曲咧，你无时无刻你都要记住自己系喺度忙紧嘅。即係如果你聽到佢依個講啲嘢，好似嚇唔知講緊啲乜嘅，你都咧喺旁邊咧啲空位嗰度咧 mark 低啲 keyword 佢，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奮發時刻》DSE 團隊製作。 大家好，我係姜浩文。 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我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哇！早晨啊，早晨啊， 你好啊， 早晨家居明， 系啦，早晨家居明。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嘅咧，就另外嘅一啲就系大家要留意嘅，就系装修方面嘅东西啦。嗯、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嘅就系有瓷砖啦。咁今个礼拜嘅咧，我哋要讲嘅就系地板啦噃。 地板、 啊，你上个礼拜先喺度讲嘅就系话咁啊，地板咧就唔系咁好啦咩咩咩。咁今个礼拜要讲地板嘅，系啊。今日嘅我打到昨日嘅我佢。 嗱，咁就唔系咁讲。 家居明，你变咗你成个人。 唔系， 系咧冇戴口罩之后吓，你觉唔觉得啊？ 见到佢真面目， 靓仔邪恶， 你系靓仔嘅，你系靓仔嘅，冇错，不过系即斜斜地嗰边咯， 有啲恶霸 feel 啊，个样真 系 恶霸， 但个心地好善良嗰只咧，系啊，一见到猫会喵， 系啊，文初着唐装嗰啲恶霸， 冇错冇错。好啦，咁其实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呢个地板啦。咁地板嘅话，其实而家仲会唔会多人用噶？ 嗱，基本上咧，而家地板咧，用嘅人咧，我谂得翻两成到啦。 吓咁少？ 点解咁？ 点解咧？点解咧？ 大部分都系用个砖噶啦。 哦。 咁、啊、但系呢两成人咧，就系咩人多啲咧？咁、嗯、有啲佢特别中意地板噶啦、 嗯。 有啲咧，我就会叫啲老人家就会用地板啦。 嗱、嗯， 因为点？ 怀旧啲啊？ 唔系。嗱，因为我讲嗱砖啊，如果砖。个老人家跌落去个砖嘅伤害性叫做100分先啦吓，跌落地板咧就70分。 哦，即系冇咁伤。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加， 但你睇住佢跌，你点解唔扶佢咧？ 你扶到就得啫，佢自己喺佢屋企跌咁得唔得啊？真系 唔想帮你。即系如果你屋企系有呢个木地板嘅，咁你见到佢喺屋企佢自己跌咁咧，由得佢跌系咪啊？系咪即系代表系咁样啊？ 系咪真系成七十分？ 系啊，哇咩人嚟啊呢啲？我咪话你啊今次。 你开心啦， 系咪好高兴啊？我帮你冚佢一巴， 好痛。 哦，所以确实有呢个咁样嘅分别喺度。所以如果你屋企真系有老人家嘅，就真系可以考虑下嘅就是、木地板啦。 真系嘅，尤其是你屋企有啲七八十岁嘅老人家咧，我更加极力推荐用地板啦、 嗯， 真系唔好用砖啊，即系跌。跌落个砖个伤害性真系好大， 我谂起都好痛。 系啊，你咪话 唔系痛事少啊？啲、 嗯、 老人家咧、 啊、 跌一跌咧、 啊， 可以好大件事噶。即、 嗯、 系所以就如果系呢类 case 咧，就我觉得用翻地板会好啲啦。 嗯哼，好啦，咁至于喺地板方面嘅话，有啲咩嘅选择，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好啦，嗱，其实咧，首先咧，我想今次讲嘅就系纤维板先。我哋成日都听纤维板，纤维板，其实纤维板呢个字咧系一个即系概括嚟嘅啫，其实纤维板里边咧分好多细唔同种类嘅，咁、 嗯、 不今日咧我就特别要讲其中一样、嗯、叫做石索地板。 咩嚟噶？我真系冇听过，即系纤维板系一个统称，但系里面嘅话有一种叫做石索地板。 嗱，呢、嗯這个石索地板咧，首先我哋要知道佢用乜嘢组成咧？佢系用啲石灰嘅矿物质、 嗯， 简单啲就系将啲石整碎佢啦、 嗯， 整到佢变灰咁样啦、 嗯， 然后再加啲。PVC 嘅复合胶料，咁、 嗯、 就去造成嘅，再加埋高压，即 系高 硬，感觉上觉得好硬净， 好硬净，好硬净。咁佢即系同砖咧，可能佢冇砖咁硬净啦，但系已经系比任何嘅地板都硬净好多噶啦。好啦，咁佢点样咧？佢第一咧，佢系耐磨啦，即系唔容易刮花啦，够坚硬啦，防水啦，系嘛？咁但系咧，你铺呢啲咧，因为佢比较薄嘅，咁你铺个地下咧，你系要够平嘅。如果唔系咧，就铺唔到嘅。 哦，即系你嗰个地平系 嘛？ 系嗰个地台系要做得靓。如果唔系嘅话，就会有呢个问题。 系啦，但系佢都有唔好处嘅，因为佢始终有胶料喺里边啦。你如果你成日会有好猛嘅阳光晒落去咧，都会有啲影响嘅。 会啦， 可能有轻微嘅挛都唔出奇， 挛啲 轻微 吓， 即系晒得紧要，即系日日都系暴晒咁。 咁有咁讲法，即系会爆噶啦，即系 佢唔 会 爆 就会挛， 佢唔会爆， 哦， 唔会爆。但系即系总之你日日真系暴晒，佢会有机会变形嘅。同埋咧，因为佢薄咧，佢冇乜质感。咁我其实咧，我会大胆啲咁讲，一次讲啦，纤维板咧。其实我系唔建议做喺屋企嘅，即系尽量咧，即系而家纤维板咧，我会建议做喺一啲商铺啦，或者 office 啦，尤其是 office 咧，而家咧我做啲 office 咧，全部都唔叫佢铺地毡嘅，因为你地毡咧一即系倒泻啲格奶茶咖啡咧， 麻烦同埋有积尘又成，系啊，我都唔中意。 冇得搞噶啦， 系啊， 冇得搞噶啦，尤其是咧，当做你要谂下咧，你个即系如果你放个大假咧。即系当做有四五日、五六日大假咁先算啦，咁又啱啱回南天咧，你翻嚟一噏住噶， 系啊。 咁但系你如果用呢啲咁超维板咧，你就唔怕呢个问题啊嘛，倒写咗嘢落去都可以一抹就得啊嘛。 但系虽然头先你咁样讲咧，就系话咧，所谓叫做超维板嘅话，有好大个即系选择啦。咁啊，你话石塑地板、石塑地板，似乎听落去嗰阵麻麻地啦，有冇其他啲拣咧？ 嗱，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另外一个叫木纤维板啦。嗱，咁木纤维板咧，其实简单啲讲，就系用木糠，又系加，又系 加 PVC 就做成嘅。咁佢个象征度咧就似木多啲，似木多啲 啦， 系似木多啲，系啦，似木多啲，咁个感觉咧都会暖啲嘅。吓，咁不过又系佢嘅问题就。又会有另一个问题出现啦，因为佢系始终系木做，咁啊唔湿得水嘅。 哎呀， 系 就唔劏地咯。 唔系，即系你唔系 湿得水， 唔 防水啊嘛。 你拖得地，你拖得地，但系你唔可以话倒泻杯水，然后又唔去抹，又系啦，咁就会有问题啦。 会有积咯，同埋系嘛？ 积都未必会有， 长期浸会唔会变黑噶？ 梗系会啦。其实呢啲好多时嘅呢啲叫木纤维板咧。其实佢面头嗰阵咧，有啲系纸皮嚟嘅啫。 哇， 系啊， 咁你可以上面写嘢咯。 系啊， 可以唔答我呢个问题。好，另外仲有个就系，我见过咧，我以前曾经试过嘅咧就 系 咧铺胶地板嘅， 咁咪 就 胶地板 系啊，因为平啊嘛， 我 自己可以整到啊，又薄薄咁样啦，嗬，跟住咧就同啲男同学啊，就喺自己屋企嗰度爬山一次。咁其实胶地板而家又兴唔兴啊？ 嗱，其实胶地板咧。就冇话唔兴嘅，我 office 都系铺胶地板， 系啊， 我 office 磨损得好多， 系啦，我 office 唔系啊，最重要系咁啊，我成日教啲朋友，你谂下你租个 office 翻嚟啊，你随时两年租之后走噶咯， 系啊， 咁我做乜要用个大成本啊？我做乜用啲靓料来做？我买就唔同啫，系咪先？如果我租嘅胶地板个价钱随时仲要平过啲地毡，而做出嚟个效果又靓，咁我唔紧要啊，磨损啊咩都好啦，我都系两年啫嘛。 即系所以如果系用胶地板嘅话咧，你就会去建议嘅就大家可以喺 office 啊，系啦，你就可以选用呢一张，唔需要去到话就头先我哋所讲嗰啲纤维板咁贵。 好啦，但系如果你嗱乜嘢情况啊可以用喺即系家居咧？好啦，好简单啊。我零零丁丁有间房就系本身系木地板，哎呀又发咗黑啊又剩啊，咁我又唔想，哎我都谂住呢度住多一两年我就走噶啦，或者我会再大装修啦，咁你咪用胶地板净系铺咗嗰间房咯， 遮住咪算咯， 遮住咪算咯， 系啊， 即系好似化妆咁样嗬，睇唔到咪算 咯，系啦，或者我都仲有两年，我两三年我又搬走或者再装修啦，咁我咪成间屋。就係用呢啲咁平嘅膠地鋪咗先咯， 底都可以唔鋪啊， 係啊，係啊， 慳翻啲錢， 係啦，嗱，但係咧真係要注意一樣嘢啊，我係極力建議呢啲咁嘅纖維板咧，儘量買進口貨，即係或者我叫即係歐盟標準啦，嗱，因為咧。 始終呢啲都係有啲膠嘅元素啊等等咧，其實即係有冇化學作用咧？有冇有啲唔好嘅嘢咧？咁歐盟佢有個標準，即係有保證，咁我就覺得會安全啲喺個健康度。因為你要諗下，我哋而家喺 office 坐喺度，我哋個鼻都叫做喺大概三四尺高度啊。但係如果你瞓喺張牀咧，咁你貼住個地下就可能得尺零嘅咯。咁你就會不斷，如果佢有啲有害嘅物質，你就會不斷咁吸咗八個鐘啊嘛。咁所以我就話，如果用得呢啲物料咧，都用啲真係比較好啲 嘅 咯。 啱嘅，好啦，咁其實另外咧，仲有嘅就係都有問下就係户外。外啊，嗱而家好兴嘅，即系户外嘅话有啲户外木嘅，系啦，咁其实咧即系嗰啲嘅话，系咪都系属于嘅就系你地板木地板嘅呢一个种类嚟？ 系嗱，户外木咧，其实咧而家咧好简单啦，我而家好多时都有环保露台，咁有啲人就中意铺啊少少， 又系露台都系喎， 系啊， 咁有个少少嘅地方 晒雨 啦 咁 样，咁 好多时咧有啲朋友咧都中意铺下啲户外木喺嗰啲位置嘅，但系我极力即系。推薦咧就係有啲叫即係叫索木啊，即係簡單啲咧，佢就係纖維嚟做嘅。咁佢係由一啲木糠啊，一啲木有啲木糠啊，有啲膠啊咁做出嚟嘅。但係佢呢個膠咧就係等於我哋做嗰啲飲水嗰啲水袋啊，即係可以受熱嗰啲膠啊，即係靚好多嘅。系啦，類似嗰啲咁啊，靚好多，因為佢要曬嘛。如果你渣嘅，佢就會有味啊，有啲化學物質出現啊嘛。 呢個就唔攣噶 啦 喎。 哇，呢個就好啦。嗱，首先就防污，即係佢，因為佢唔係係你防污衝出。第二咧，其實户外木咧好多個問題咧，就係佢會有。即係佢始終佢會有濕啊嘛，會有毛菌啦，會生青苔，咁佢又冇呢個問題啦。 嚇，點解咁好嘅？ 因為佢唔係有機嘅物體啊嘛，木係有機啊嘛，佢冇機噶嘛，咁變咗佢生唔到呢啲嘢出嚟咯。好啦，另外耐用啦，因為佢個變形啊各方面，你木啊。你喺户外咧，始終有機會 咁樣曬法，其實 好 快就會玩完噶啦。 落雨淋係嘛？咁佢環保耐用啦。另外咧，最重要一樣咧，户外木有個唔好處咧。要保有嘅，即系你两年啊、一年啊，睇视乎你个用得如何啦。要保有嘅，呢啲就即系 完全 唔使噶啦， 系 吓，咁啊唔会变形啦。同埋咧，啊唯一咧，你话气都冇咁好咧，其实佢就冇即系真嘅木咧咁望落咁天然。但系其实 假啲个样， 系啊，真系有少少胶胶地， 冇乜所谓啦。你唔喺出边瞓噶嘛？ 其 实 我会咁讲啊，即系话如果你系一个行外人。其实你分唔到，即系我哋睇开嘅，我哋知道啊呢个系唔系实木嚟嘅。 即系你望落个质感，总之嘅就系冇天然木嘅嗰种重量喺度啦，或者嗰种味道。 冇系啊，你会睇得到嘅，但系其实因为佢而家啲木纹都做到好真实嘅，咁变咗咧，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要称晒头先咁多嘅问题咧，咁我都系会用索木咯，即系我就唔会用真木咯。 明白，好啦，咁啊户外嘅木嘅话，有时候俾我一种感觉嘅就觉得佢系好贵嘅，但系如果你用头先嘅嗰种嘅话，嗰个价钱就唔会话真系太。 系 担心啦， 会平过实木，大概20-30%。 哇，真咁远啊！ 不过嗱， 你大地方都几系嘢。 系啊， 不过要记住啊，索木咧一般咧有两种嘅，即系市面上一种咧，你个切面睇咧实心嘅，一种切面睇咧全部系通窿嘅，千祈唔好买通窿嗰啲。 大家记住啦，千祈唔好买。 系啦，要个切面系实心嘅，因为你始终个成个人压落去啊嘛，佢下边仲有条骨噶嘛，咁你当做如果通窿嗰啲咧，你咁样压落咧就会长时间都会乱嘅， 又或者就会爆， 系 咪？明白。 咁所以都系要有少少技术性要拣嘅。 好啦，咁啊仲有冇其他嗰啲嘅地板嘅话，其实我哋系唔识噶啦，我唔知我仲系停留紧咧，就喺以前咧有木地板咯，定系一条咁样咯， 或者长条型嘅有木地板。 冇错，仲系嗰只。有冇啲其他嘢介绍？ 其实咧，而家即系讲真啦，如果你话市场上咧。地板咧，即系铺屋里边啊，占咗90%噶啦，都系我哋叫做复合地板，吓，即系有啲啊叫无缝地板啦。咁呢啲地板咧，其实真系极佳噶啦。咁佢首先咧，佢好易打理嘅。咁木皮佢，因为佢木嗱，佢我讲下点样制成先啦。佢面第一浸咧系实木嚟嘅， 系 中间咧。就係有大部分即係有啲係夾板嚟嘅，然後下邊再有一層好薄嘅木皮嘅，咁佢係橫直咁黐嘅，咁變咗咧佢個冷縮熱漲咧 即接近是不会那么窄的。 横直这样子的扣住 的。是啦、哦。好啦然后到扣的时候呢我们成日都讲过火车 扣法啦或者叫锁扣。那、变成呢它的即是它爆的机会就更加细。同埋呢它面头那阵 coating 呢即是就算你倒啲水即是都是那句你倒啲水即是讲緊一阵间啊、一几个字你抹呢它就个防水系有嘅，咁当然啦，你倒咗水杯咗成晚梗系唔得啦，咁变咗其实唔错嘅。好啦，咁仲有咧，以前如果你讲真正嘅实木咧，佢好幼嘅啫，即系可能得几寸阔。 咁 系啦，系啊，几寸阔。 你见到嗰啲系好细嘅。 系啊，然后都系当做系尺，一尺尺，三尺零四尺极限噶啦。而家嗰啲好夸张啊，即系成八寸阔，即系可以好阔。 我见过， 系成两米长啊，即系六尺几长， 感觉上靓好多，高嘅地板， 听都会好似阔大啲啊， 系啊，宽敞啲。 第一会视觉上会阔咗啦，第二你嘅罅位少咗嘛，角口少咗嘛，咁你即系相对地你藏污嘅机会相对地咪细咗咯，系嘛？咁呢个我就觉得好好嘅。 啊，家居明，我有样请教你，铺呢啲木地板咧，打斜铺好睇啲定即系？正正方方咁样铺好睇啲。 好嗱，如果讲呢个咧，呢、這个马小强第一次问到呢条有质素嘅问题啊， 佢从来都冇问过问题， 我 写 日记 先，系啊。 好啦，嗱，记住呢、這个系要设计嘅铺地板嘅方法啦。如果你系个长方形厅啊，即系你喺门口计，你入门口就 是 长方形嘅厅，你啲地板要横铺， 嗯， 千祈唔好直铺， 系。 如果你入嚟嘅时候，你个厅系长方形，你直铺咧，你就个厅就会细咗啦。 嗯， 你横铺咧个厅就会阔咗啦。 吓、 即系等于 先系视觉嚟。 系啦，即系等于肥人咪着横条直条衫咯，瘦嘅着横条衫咯，即系咁解啫嘛。 哦， 系啦， 呢个咁样就大家会记得啦。 系啦，你咁就记得噶啦。 系啊， 吓、好啦，你至于你话会唔会斜铺咧？嗱，因为而家市场上有啲我哋叫做钻石厅啊，或者不规则嘅厅咧，咁你就要即系跟住佢个纹理去铺啦，咁就咁就会好好多啦， 咁就铺钻石型啦。呢个钻石咁 铺铺下唔记得打直定打横，死火点搞？ 好 special。OK， 好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嘢我哋可以讲嘅，系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咁所以今日呢都要多谢晒家居明啦， 多谢家居明啊。 有好多有關嘅就係地板嘅種類啊，嚇，亦都教咗好多嘢嘅啫。如果屋企人有老人家嘅話咧，就似乎係鋪呢個木地板又會比較好啲嘅，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好，唔該曬， 謝 謝你，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港澳全国政协联组会早上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望接任全国政协主席的王沪宁出席，同委员共商国事。出席的中央官员还有大会秘书长、政治局委员兼统战部部长石泰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十三届政协副秘书长张晓明、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人。另外消息指，全国政协主席团下午举行会议，将审议通过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建议人选名单。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至今七人被捕，其中一名29岁女子潘巧贤早前潜逃内地，最终在内地落网，寻日移交本港警方。她被控意图妨碍拘捕或检控罪犯而协助罪犯罪，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以现金5000元保释，要遵守多项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港和要交出旅游证件，每周向警方报到2次，案件押后到5月8日下午再提讯。医院管理局下午会见传媒，公布一宗石屎掉落事件和公立医院设施的维修保养策略及措施。路透社引述德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国考虑禁止在电信网络中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回应说，坚决反对针对任何将企业投资经营政治化、泛安全化的做法。如果报道属实，中方对德国有关部门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草率作出上述决定表示十分不解和强烈不满。发言人又说，华为长期以来依法合规经营，技术符合安全标准，在德国 5G 网络设备占比近60%，为德国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不断有国家和反华势力企图以莫须有罪名抹黑，但始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为设备和组件存在安全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0点，跌531点，成交金额5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5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2，跌10.8；盈富基金20.2，跌5.2；美团131元，跌6.9；阿里巴巴85.7，跌2.9；南方恒生科技3.9，跌1.5；建设银行5元，跌1毫；新东方在线36.1，跌3.85；电视广播11.46，升4.22；中移动62.05，跌2毫；京东集团177.3，跌9.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7.71，瑞士法郎0.944，加元1.377，人民币6.977，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1.053，欧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0点，升61点。港金报16,98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22美元，卖出1,8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古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宝宁路近住厚德村。封路情况，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是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向沙头角。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顾己及人，在打开车门之前要环顾四周，要留意有没有车驶紧埋嚟，确定是情况安全才好打开车门落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飞跃大奖，男歌手得主就系。 多谢一直支持我的所有 fans， 因为你们给了很大的动力，令到我不断去前进，去突破自己。我答应大家一定会继续努力，当每一次大家见到我的歌声在台上面的，都是不断进步的。多谢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抓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千四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十秒限时重型车辆换胎，听到都觉得爆啊 ！Aaron， 你话我用呢个题目爆条片好唔好？ 强哥，我惊爆胎多啲，帮重型车辆换胎充气有好多潜在风险噶，一唔小心分分钟真系会导致轮胎爆破，我谂都系小心啲好。 你就讲得啱啦 ，Aaron。想知更多，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米摊快，我系 Aaron 文海婷。 专家时间，哇哦！大家好啊，我哋好开心，咁样要欢迎嘅就系有取生，取 生，咁多位大家好， 取生，取生， 你好，小提好， 你好啊！嗱，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题目咧，就我同阿小强都未有嘅， 冇错，系 啦。 但系我哋身边好多朋友都有需要， 亦 都有听过嘅，就系好想要，但系唔知点解一路都 要唔到，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一连几集嘅话咧，都系就住呢一个嘅话题咧，同大家倾倾都好嘅。讲完之后嘅话咧，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嘅人口会唔会因为咁样要得到提升咧？ 冇错， 因为你都会担心噶嘛，系嘛？冇小朋友出世嘅话，又要 咁我哋香港人有效率嘅，咁啊做嘢又勤力，咁应该。都 OK 嘅， 边方面工作？ 其实通常都好勤力嘅， 边方面都 工作又勤力系嘛？ 诶，未必嘅， 系咪啊 ？OK， 有啲人中意喺出边 OT 就唔中意翻屋企做。咁 我就好懒惰， 都勤力出去 OT 啊嘛。 系啦，所讲嘅咧就系讲紧咧，譬如可能如果要想生 B B 啦， 生儿女 系啦，要计划呢啲咁嘅即系调理方面嘅话咧，原来咧好早好早之前就要做啦。 即系唔系你话诶，我想生，然后即刻 是啊，有阵时真系个体质问题啊嘛， 冇错。 如果你个体质唔准备好嘅时候，当然啦，你唔准备嘅都有机会嘅。 嗯哼。 但若然你去到发现有问题，先至揾方法去处理咧，又会迟，又要嘥时间。 咦，小 Sir， 你又讲得啱喎！你突然之间唔知无端端嗰啲意外咧，会意外频生。 系啊。 嗱，通但系你呢个点咧，我哋又去睇一件事啊。通常咧有所谓意外嘅讲法咧，多数都可能讲紧喺即系年。清嘅时候啦， 冇错， 初尝禁果啦， 咁佢嗰陣時大家都係處於一個即係冇錯個身體好啊，壯、嗯、生機旺盛、 嗯， 所以一拍就即合啦。 係 咁，但係當可能喺而家嘅社會年代，好多人都讀完書、大學畢業出嚟做嘢，真係結婚嘅時候都可能隨時過咗三十。 係啊， 係啊。 咁好啦，三十之後二人世界，跟住再玩多幾年先開始準備，咁、嗯、就想去好啦。咁我哋而家有能力去要個小朋友啦。 嗯。 咁但係當開始去做嘅時候，點解做咗咁耐都仲未成功呢？咁、 嗯、 就開始心急啦。咁心急嘅時候，冇錯。如果你喺嗰陣時候去到三十四五開始心急，不論你尋求中西醫協助， 嗯、 你都係需要啲時間。同埋， 許 Sir，、啊、如果你咁講法嘅話，我曾經有人聽你講嘅就係咩有仔趁亂生， 係啊， 絕對 乜嘢年紀生小朋友， 乜嘢年紀係為之最好啊？ 女士先， 通常啦喺即係正值血氣方剛嘅講法，女士我哋以七算嘅，咁啊七三就二十一啦，咁啊但係以前我哋聽到我哋啲阿媽咧 係 十七八歲啊，咁就咁佢都係好容易就生得出嘅喎，同埋好少聽到好多呢啲問題嘅喎， 仲生好多添啊， 係啦嗱咁又生開有條路喎、啊。唔知丑生到四十九，又有句讲法噶啦， 四十九都唔系好大， 系啊，四十九 嗱， 系 今 时四十九嗰啲妇女啊， 明白明白。但系当然啦，比喻啊，四十九岁可以生得出，你仲有排卵咪得咯。但系有个问题咧，就系你生完出嚟之后，你个身体嘅消耗，同埋你凑仔嘅时候嗰个消耗，你个精 力 真系辛苦好多。咁阿妈真系付出会好大，你身体嗰啲。嘅氣血流失，你鈣質流失，你回氣個刷納總係唔夠後生好，所以點解話趁即係有仔趁亂生、 嗯、 亂口嘅時候身體回氣快。 嗯、你話七年啦，即係廿一歲開始 就 成熟啦。 廿一歲嗰、那個其實十四歲開始就有經期，其實佢已經係有能力可以排卵，有能力可以成人 嘅。但係嗰時個盤骨未夠成熟， 個成個人都有啲未成熟嘅。如果喺古代同現代唔同嘛，以前 嘅發育當中 以前的年代個個都即未必話咁多書讀或者甚至乎出嚟已經做嘢個、嗯、心態已經係為頭家去成熟咗。而、嗯、家去到21歲仲係讀緊書，咁佢仲有父母支援，咁佢個心態未必 好 似以前嗰個年代嘅人咁成熟咯。 明白。 咁所以即係話當然啦，喺而家呢個社會年代啦，你話喺二十打後。至到三十之間啦，我哋俾個大啲嘅 range 啦，佢個成功率咧就係相對比三十至四十係高啦，呢個係絕對嘅，係啦。咁所以通常遇到我哋見到求助個案咧，都係 high 住喺三十五左右開始就多見有求助， 即係難有 B B 係啦，佢哋要想係啦，想要啦。咁但係有啲去到四十四啊，都會想要嘅，但係咧。佢都會有成功嘅， 嗯、 但係相對佢都要再付出多一啲嘅努力咯。 嗯，感覺上會唔會覺得嘅就係話要陀 B B 嘅話，特多得女性方面嘅話咧、嗯，就要注意多啲咧。男性嘅話，其實有時你點樣去知道嘅就係邊個發生問題，定、嗯、係其實兩個都要準備。 七十歲都要做爸 爸。其實男同女都係要共同完成呢件事嘅。咁、 嗯、 你男性嘅生殖嘅機能要夠旺強， 嗯、但係佢可以去到七十歲都可以有 B B 啊嘛。 啱冇錯，因為佢製唔製造。到佢个精子，咁佢亦都冇一个绝对。咁、 嗯、 当然男性都所谓有更年期嘅，咁啊喺以男子就以八算嘅，咁、 嗯、 所以男性六十四岁打后咧都会系差嘅。咁、 哦、 但系你保养得好嘅，可能去到八十四都冇问题嘅。 但系你嘅生理时钟真系长好多， 系 六十四，但系男性应该生唔出。 所以以前有啲学生问到，真系好唔公平嘅咧？点解女性啊咁啊四啊九岁就收经啦？嗰、那个参考时间 系 咁啊，男士咧又要六十四。我有啲嘢真係先天性嘅嘢就冇得絕對公平咯，所以譬如話頭先提到男性同女性咧，兩者都一樣咁重要，特別係近年當中咧，我哋發現好多。夫婦出現有不孕或者不育呢個現象，佢、 嗯、 哋去家計會求助完了解咗，翻、嗯、到嚟咧都係發現原來係男方出現咗問題， 啊、 就唔一定係女方。咁、 嗯、 所以我哋就反而係着重點樣幫個男性去顧托呢一個，我哋就、 嗯、 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會將個焦點會唔會擺住喺個女士？ 係啊，一定會啊， 第一時間男人都話唔關事，你去睇醫生咁樣。 係啦，會 啊 會啊，真係 多數都係女 係啦，初開始係睇女士多， 冇錯。 跟住後屘唔係喎，睇咗咁耐都唔係有咩特別感覺，即係身體 係 啦，不如你都去 check check 啦。所以而家 男人係好雜 冇 忌， 所以而家調理身體嘅時候咧，通常我哋都唔會話淨係嗱，譬如話 check 過曬啦，咁啊係咪淨係女士要補咧，男士唔使咧？咁係女士需要補咧，係多一啲啲嘅， 因為佢要托 B B 啊嘛。 係唔關呢個事，因為佢未成孕之前，佢一路都未成孕。咁、但係佢每個月都必然有月經流失。咁、有流失就即係要會虛咗 啦， 要補咯。但係男性所謂嘅流失係非絕對性規律啊嘛。系啦，咁佢嗰轮忙啲嘅，咪会支出大啲咯。但系佢可以唔忙嘅时候，佢可以守，佢可以储，佢可以即系唔似得女性就必然一定要嚟， 甚至会养好先。 系啦，所以就话，索性大家都系会为住呢样嘢去制造生命嘅，大家都会有流失，会有支出，不如就一齐调，不论系食药个调法又好，或者系食疗汤水，其实就一齐都做得。咁呢个就大家都开心咯。 在中医嘅角度嘅话，如果你话喺男士咧要准备生育的调理咧，究竟系嗰、那个原理系咩，同埋道理系点啊？ 嗱，首先第一样嘢，要完成到嗰个房事嘅任务啊，咁啊呢个系啦，呢、這个过程你必须要个气血要运行得旺盛。咁、你如果嗱，即系好似我哋讲勃起嘅元素，就系、要你个气带动住个血，令到佢嗰个阳具咧就可以有充实嘅现象啦。咁、当然啦，如果喺呢个立场下，我哋就一定系以补气。补气先至活血，活血先至能够强壮。第二就要补肾，肾气唔够好，因为肾主管住个生殖功能，所以咧就要补气，亦要补肾。咁、当然啦，本身佢可以完成到个任务嘅，咁但系我哋都帮佢 support 住支援，咁等到佢咧可以维持良好咯。咁、所以若然喺补气立场，好多人认识嘅一啲中药材咧，例如譬如话人参啊、北芪啊、党参啊，呢啲咧都系一个好有效、具有补气嘅。相反地啦，如果好似讲话补肾嘅，咁我阿医师，我点样分我究竟我系气唔够啊，定系肾唔够咧？系啦，有关系。嗱，如果气唔够，首先我哋讲翻一个人咧，都系容易会见攰啲啦，成日好似真系面色苍白啲啦，咁啊手脚咧都好似成日都容易痹啊，气血唔到啊咁样，呢啲就系气唔够嘅现象。相反啦，如果个肾弱啲嘅人咧，佢成日都屙尿嘅，系啦，佢手冰脚冻，成日都尿频啦，夜尿又会有啦。跟住個人好似成日都冇嚟精神啦，記性又差咗啦，呢啲腰骨又痛啦，呢種咧就係腎虛嘅一個特徵嚟。 會唔會兩樣嘢都一齊噶？ 會，絕對會。 哇，咁好大件事、 通常咧就算冇兩件事一齊，但係我哋要圍繞住喺呢個生理功能提升嘅，都係要既補腎亦补气一齐进行嘅，争在有某一个人佢偏向性边一方面紧要啲，就喺嗰度落手强啲，系啦。咁当然啦，喺个调理方向上，我哋分别咗可以有外边嘅治疗或者系里边嘅调理啦。咁我哋先讲下外边又点调理先啦。咁当然啦，我哋就唔会谂到直接话，因为我要保养嗰个生殖器个功能，我就主攻喺个生殖器调理嘅。咁所以咧，我都會有啲嘅，我哋以前做嗰啲訪問， 即係所謂嗰啲即係以形補形嗰啲。 唔係啊，即係用一啲，譬如話我哋熱敷，咁可能我哋唔會熱敷個生殖器噶嘛。 我明。 係啦，即係話我哋外在操作嘅時候，可能我哋會係用個熱包去敷下個腰嘅位置， 整條腰 係啦，同埋敷個肚臍對落個小腹個位置。 丹田 係啦，冇錯。 即係其實就係你腎嘅地方，係 啦，腰腎嘅地方，冇錯。其實我哋體會就係腰腎啦，但係中醫嘅原理咧，後邊嘅脊柱咧就係我哋。一条督脉，督 大阵啊， 冇错，嗰条大阵就系督脉，系阳气嘅总汇。咁阳气而家讲嚟讲去都系阳气啊嘛，佢个阳 男人啊嘛， 系啦，冇错啦，佢补起个阳气，个人就有火，啲火旺咧，啲血就行得好。咁所以咧就要喺个点解唔敷颈唔敷背脊，要敷腰骨，因为腰骨个位置有啲穴位，就系、是、对应住我哋嗰个生殖系统，对应住我哋嗰个生殖神经都系嗰度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有热力嘅话，大旺咗去。个血液循环，咁下半身嗰个血液循环都系由个上部流落去噶嘛，所以喺个腰度加旺咗，佢嗰个功能就会强啦。咁而我哋有个穴位好出名咧，就叫做命门穴。 命门，命咧就系生命嘅命，门咧就系门口嘅门啦，生命之门系啦。呢、這个 哇，好劲 啊！ 我 守好呢个命门 啊！喺边度啊？命 嗱，命门穴咧，其实就喺如果以学术讲法，就叫做第二腰椎棘突下咁样嘅。咁大家 点搵啊？ 第二腰椎棘突， 但 系你可唔可以讲啲人话？ 所以所以我就话 火星学 学术嘅就咁样啦。但系如果系一般讲法，土池嘅正对面， 土池嘅正对面，背脊正对面，后边 系啦，土池前边啦，佢土池嘅对面背脊后边嘅嗰点，咁就系正宗，就系呢个命门啦，系啦，咁所以呢个系比较简单啲，因为我哋热敷唔会敷一点，我哋敷一个区，即系你总会敷到嘅。咁由呢个命门呢个正中间呢个穴位，如果喺佢旁开大咗两个手指位啦，咁有个穴位叫肾腧。其实都是同一个水平线上面，一个是正中点单一个命门、旁边两个就是肾腧。咁呢三个嘅穴位，其实我哋同样地，你可能搵个热 pad 敷住个腰骨，其实一次过已经敷晒噶啦。咁佢就已经可以有补肾，有加强个肾火个功能。咁所以如果譬如话有啲男士佢对于有啲现象嘅，佢冇本来冇病嘅，敷咗个身体又会强壮啲，表现又会 sharp 啲，或者佢咦无端端佢又有啲身体反应咯，佢又可以又嚟得咯咁样吓。但系相反有啲咧佢就唔系嘅，佢真系弱啲。佢想去进行呢个任务嘅时候咧，佢都好似唔够旺唔够强。咁你敷下佢嘅时候，血液循环好啲，佢咪会好啲咯。佢嗰个需要或者个生机嘅能力都会高啲。所以嗱。敷一个腰骨，或者敷一个喺肚脐对落，系啦，咁啊直情喺正个肚脐对落就可以噶啦。咁我哋有一个穴位咧，就叫做关元穴。 关元穴 系啦，关元呢个穴位其实咧就喺个肚脐直落三寸。咁啊，我哋用一个简单讲法，就好似一个比肩尼位嘅位置啦，即系。系啦，好似系啦， 女士就咪清楚啦， 系啦， 啱啱好个比肩尼。 你揾唔到嘅时候咧，有阵时我 就借佢条比肩尼， 着 条 唔落喎， 咁又唔得。咁只不过有阵时候行开同老婆去一啲卖底衫裤嗰啲布贴，咁佢会有个公仔喺度着住，咁我喺度望咯。哇，呢个位置应该系 人哋赶你话叔， 就系呢一个关元穴啦。 系啦，就系关元，大约系比肩尼位呢个位置。咁所以你亦都可以熱敷，咁呢兩個方法呢就當然啦，平時做又得，你準備去忙之前，即係你諗住今晚我諗住去生仔啦， 任務啦， 係啦，呢個任務之前你就去敷下佢咯，咁你就會令到嗰個身體個表，一般啦，要產生有温熱大約15分鐘， 15分鐘到， 太長咧亦都冇必要，係啦，我哋寧願咧就勤做啲，但係每一次嘅時間咧就15分鐘為宜，就唔好太過熱添，熱得滯你又敷唔得耐，皮膚又會過敏又會傷，咁嗰陣時候你就好麻煩噶啦， 冇你講啫， 每喐一下都痛啊嘛，死啦， 唔係嘅，因為好多人都係啊，冇錯。耐就好啦， 系 咪？15分鐘系咪？ 15分鐘足够噶啦。咁呢一个咧就系生活里边较简单方法。咁 啊，除咗穴位之外咧， 所以我哋就要食啲嘢落去啦。嗱，食啲嘢落去咧，有啲乜嘢可以提升嗰个活力同埋个功能？其实活力唔单止系个人嘅活力，就讲紧精子都要有活力， 即系成个人要活起嚟。 冇错， 即系佢要游水游得。 嗱，佢又要识游水啦。咁你未必你所有嘅精子都一定条条都游得咁叻嘅。咁但系如果你少过六成以内，佢都系游得唔叻嘅话，咁就会变成差啦。咁但系食疗当中或者食物当中咧，最常用嘅就系虾。 虾 游水好叻嘅咩？ 嗱，虾咧就喺食材里边，佢系喺个海里边啦。 系啊， 咁佢就味咸，就入肾嘅。咁而佢本身咧就系温肾补阳气嘅。咁如果我哋而家要补肾阳咧，嗱调翻转，你成日食好多虾，食得多嘅时候咧，成日有啲人话会皮肤会敏感啊，会发 啊，有蛋白质， 冇错，蛋白质过高，佢其实就好有营养。咁你过强嘅时候就会激活个身体咧，就产生有一种欲念啊，有一种火啊。系啦，咁所以 唔系蚝咩？ 蚝又系有帮助。 系啊，我听 人哋讲嘅话系食蚝嘛，仲要食生蚝嘅。 虾我都知道， 虾我冇听过。 虾头啊，特别 系虾啦， 有冇关系啊？ 有 噶，嗱， 其实如果海产诶，唔系成只虾都要， 成只都要哦。 所以虾啦、龙虾啦、蚝啦、象拔蚌啦，呢一啲都系同阿男性啊，特别喺个阳气。 象拔蚌我谂到， 你 谂 到 系啊，因为真系好型。 你攞两只蚝摆埋一齐都可以谂到啲嘢噶。 嗯，系咯，即系所以我咪就谂第六象拔蚌再加蚝，我冇谂到一下佢细细只咁样。 虾都有好大只嘅，所以 有冇关系啊？譬如可能系买啲细细只嘅基围虾咁，会劲啲啊？ 我哋会建议用可能虎虾啦， 哇， 系啦，虎虾啦，咁所以我哋有一个好即系著名嘅一个食疗咧，就叫做黄芪大虾煲啦。 哇， 系啦，咁你谂到黄芪系补气嘅。补中益气，虾又补肾，咁你谂到虾游水个动作咧，就戚戚戚戚咁样跳啊嘛，佢唔系真系游水噶嘛，佢你一吓佢，佢会戚戚戚咁样走噶嘛，咁所以咧，佢就等同于可以以形补形，就去翻嗰个男性嘅生殖器，可以令到佢嘅气血咧就冲冲冲冲去嗰个位，咁但系个做法咧，首先就分别咗药材同埋虾两样先啦，药材当中咧，我哋就有黄芪啦，有呢一个巴戟。淮山杞子，咁就每样用三钱啦，咁就用水去煮，咁煮得佢有半个钟至九个字啦。咁另一边厢咧就买咗半斤呢一个虎虾翻嚟啦，咁跟住你就可以揾啲玫瑰露或者花雕浸咗佢先。咁浸咗佢咧，就因为酒可以行药势、行气血，咁浸醉咗啲虾啦，跟住嗰边嗰啲药水又煲好咗啦，咁就将呢啲虾捞起上嚟，咁就放落去嗰煲药水度灼熟。灼熟之后就唔系出得来啦，一熟跟住加盐，可以饮汤食虾，咁就可以食完之后咧 就虾，系我嚟啦， 但系虾咗啦，虾虾 好啦， 多谢 大家试下。 嘿，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虚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榨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嗨，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梦的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行这个年纪。 稍凉，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了， 走先走先走先走先走先，夏家婆走先，小强同学走先， 好太省我张张张， 挨好烦啊！ 因为夏家婆，我今日食咗盐鲜，我食咗盐鲜咧，我就今日要打败佢。我食咗盐鲜，因为上次咧佢懒巴闭，我今日咧就要巴闭巴。我叫巴闭巴。 希望越爽就双得礼拜嘢，我决定然后至五点闪拨 中嘅人 咯。 有冇讲过心事啊？ 有冇讲结婚呢？ 唔系啊， 你咧唔系后悔事，唔系觉得双得礼拜系咩啊？ 你心闪虽豪清啊！ 闪碎钱， 闪碎钱。但系我今日食咗呢个人参，我叫巴闭巴。 我巴闭巴，巴闭巴，佢嘅爸爸 系啦。 咁你好叫佢啫，爸爸。 巴比巴巴巴 ，Daddy， 系啦，咁咧就系你有一个妈妈，系啦，咁你叫做巴比妈， 系啦， 巴 比妈， 好啦，嗱， 即系同大哥大一样， 冇错啦，好啦，嗱，咁其实今日咧就系阿客家婆咧，啊，阿杰先咧，我哋上一堂结叫啊，而家咪讲讲 咩话咩话， 我哋上一堂几耐啦， 大半两年啦， 唔系啊， 有冇两年啊？ 阿巴比哥， 好耐， 巴比巴上咗十。廿幾年啊！我由當年清晨快活人上到而家， 但 係 你 三十年都有 途，你退咗學啦。 唔係我退學， 係客家婆係以暫且告別，係啦， 佢翻鄉 下， 翻鄉下種番薯， 係啦，捉茶過， 捉茶過，佢唔中意食嘅。 唔係地道唔明，而唔中意食啦。 我幾時有話我唔中意食啊？ 佢唔係啊，李醫生唔中意食。 啊，李醫生， 你記錯咗啦，你冇食 錯啊？ 係啦，你冇食李醫生啲藥啦，應該係嘛？ 佢冇俾。都话食咗都嘥， 都啱嘅，我都觉得你 好嘥嘢。 好啦，嗱，咁其实既然咧，我对于上咗咁多堂嘅呢个客家话， 唔好话俾我听又测验啊！ 系啊，我而家就系嚟一个笑测验， 笑测验 系啦。咁其实好多你翻学嘅话咧，好多时候耐唔耐嘅话，都会有一个突击测验，我哋每个礼拜都要啦。 我有 请求， 今日壮壮， 可唔可以以后我哋？叫咗名，例如话啪啪啪咁啊吓，俾五秒钟嘅思考时间 啊！我有啊，我而家咪有五秒钟嘅思考时间嚟 嘅咯。 但系有啲人好衰噶嘛，嗌咗之后喺度咧就抌波钟啊嘛。 边个咁衰啊？踢佢出去啦！ 系咯，咁咪你咯。 吓， 你唔清楚咩？系啦，嗱，我哋今次咧，我哋就唔准咁样噶啦吓，就最多可能系三秒啊，不如好唔 好？ 嗌咗之后就三二一，如果唔答嘅话咧，就可以俾人补答，好唔 好？ 因为小测验咧，大家又真系应该要嚴肅啲嘅，係咪？好啦，既然都上咗咁耐堂啦，你記唔記得我曾經有教過啲咩啊？ 有明星名， 又話嚴肅。 喂，明星名主題好耐啦，好上世紀啊！ 佢淨係問我教過啲乜嘢啫嘛。 上兩個禮拜有。 佢淨 係 問我教過咩啫嘛？佢冇話幾耐前啊。 明星名， 啱啊！我幫你啊！明星名有啲咩明星啊？ 撞蚊屋咯，我記得張曼玉啊。 撞蚊屋，撞蚊屋， 呢啲係冇錯。 我以為你講謝拉。食添，撞蚊嘅，因为无关恐龙事啊，谢拉食。 你讲紧 系，我而你讲谢拉食添。 我真系扮咗你嗌佢都唔知 谢拉食 头，系咯啊呢个系啱嘅。 仲有嘅茶餐厅嘅食物， 茶餐厅嘅食物， 仲有菜啊花啊咁样同人节有关嘅。 其实基本上任何嘢我哋都有讲过啦，有关呢个节日嘅嘢又有啦，旅行嘅 又 有啦。 唔系样样嘢讲过，人体器官讲过未啊？ 人体器官有 都有啊， 二结啊嘛，条乸。学啊嘛，你几时学噶？ 二结系咩啊？ 膝头啊嘛。 二结系咩啊？ 膝头你成日都喺度笑啊嘛，一讲嘅就。 膝头嘛，唔系咩？唔系咁讲咩？咁头先你二结系咩啊？头先你 我真系讲啦，切条。 哦， 切条。 系啊，跟住你哋就系咁笑嘛。 我冇笑啊， 我 唔系 话你， 我 话小张张， 我都冇啊。 你点解咁样 有几认真？ 系啊。 有乜好笑啊？ 我冇啊。 咁我就记得系讲过啦，眼啊呢啲我全部讲过噶。 系 啊，旅行啊，头先我哋讲过嘅就 系 唔同类型嘅歌，我都有讲过。我哋香港嘅 电影亦 有 讲过， 贺年食品有讲过，点样过情人节有讲过，去边度旅行啊，啲国家花嘅名又有啦，咁 都 讲过 啦。 系啦， 不过我好多唔记得晒。 例如咧，老虎乸点讲？ 老虎乸， 我冇教过。 我唔会教人闹人嘅。Okay? 老虎乸唔系闹人啊， 系闹人啊， 又唔算好闹嘅。 咩啊？你 即系啲 戏 言咯，即系玩嘅咯。 你快翻屋企啦，你屋企有老虎乸等你啦。嗰啲仲唔好嘢？ 小心啲，唔好乱讲呢句说话。 我同你讲啫。 系啊系。 不过望错方， 你嗰个吴方好啊，同阿吴方好讲。 即系 话 有一瓶要换豆咁情， 唔方好啊， 换唔到， 换 唔到啊， 换唔到， 换豆，你有冇加件件啊？ 咩啊？ 咁哇，咁都唔知我讲，你有冇加件件啊？ 加件， 加件件点解？你有冇挂住佢啊？ 即系唔知，我都听唔到咩意思。 加件件啊， 挂住 有 有 二瓶嘢，有冇加件件啊？系啦，嗰就话你个女朋友，你有冇挂住佢啊？咁样 系咪知道？ 咁啊点啫？搵到咪点啫？系咪先？ 系啦，你搵到你会点啊？ 系啦，搵到你会点啊？ 我 谂 你 会唔会娶佢啊？ 唔系，已经系过去啦。 咁你搵佢嚟做咩啫？ 咁你搵嚟做咩啫？ 好似你搵个老朋友， 即系你叫碟饭翻嚟，你又唔食咁，攞翻走一碟饭。 翻冻， 攞翻冻碟饭，你攞翻走啦咁。你叫嚟做乜嘢？ 咪翻冻咯。我就谂住翻 丁，你要想啊你，嗱我喺度奉劝阿方，奉劝阿方， 千祈唔好出现，千祈唔好出现， 你真系好过分， 佢个人唔可靠， 冇错。嗱咁其实因为咧，既然我哋已经学咗咁多嘢啦，如果你话真系已经陈年嘅学过嘅嘢，要再考你哋，我觉得唔系太过过，即系比有啲过分。 其实唔系嘅，新嗰啲我都唔记得晒嘅， 我都觉得你哋系嘅。咁所以嘅就系咧，我就就住 一十二点半 危地斗。魏展咧，魏系考杰轩嘅，点点 我知杰轩， 魏每月初九人又掉靓，哈月初二再满二靓，严杰只 啦。但系先，你应该咁谂，你咁样咧，令即系我哋咁样样咧，系好好嘅。 谂明嘅， 因为咧，你收结学费咧，仲可以收，因为我又记得啦嘛， 无限收。 有间学校，佢永远啲学生唔会毕业，咁你个学校几快？ 系喎，你谂下，如果我哋全部识晒，我使 系啱啱啱， 你想嗰啲唔出得街嘅， 我 冇啊。鬼理啊咁样， 系都好嘅，但系我好难堪，你明白嘛？因为啲学生老晒， 系啊， 好老仲喺度帮你 冻住拐杖， 冻住拐杖再翻嚟。好啦，嗱咁今日我哋嘅小测验嘅话咧，我哋亦都会就住呢近呢两三个月啦，同大家嘅教过嘅嘢啦，即系例如都系好多个会系过年嘅嘢啦，甚至乎嘅就系可能系过年食品啦，做嘅嘢啦等等嘅话咧，就嚟一个小嘅测验，好唔 好？有冇前因接份啊？ 诶，有冇计划？ 前因接 前因接谋 冇啦， 前因接谋。我讲开要话啦，谋喎，系啦。我今日会比较系多啲嘅，就系过年嘅时候嗰啲嘢嘅。因为点解咧？嗱，因为我知道咧，就系阿小壮壮都谋唔系谋埋见忧，阿小壮壮冇乜紧要。但系咧阿爸 B 哥咧，而家你唔中意一啲发炎喎。有一啲咧，肯定 要唔中意發炎， 佢有一啲發音， 發音啊， 唔中意嘅，包括係， 哎呀，頭先有一個，唔記得， 咪蒸肉啊， 肉， 蒸冷肉 啊，即係咪肉嗰啲咧， 冇錯啦， 啲肉肉嗰啲， 係好難噶， 好真 啊，係好難，因為我哋廣東話冇呢啲音， 個口型都唔知點樣樣， 佢同埋咧，佢好似兩個音撈埋一個音， 冇錯，肉，我唔知嗰個係咩音，但係咧，總之我哋細細個時候咧，就即係一定係會教導有 慣咗睇慣大人嗰個口型， 冇啊，頭先手像像就問佢，捱唔蝕咯喎， 捱唔蝕， 捱唔掟係咩？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个小测验咧，大约都系有啲比较系得意啲嘅，又或者就系需要呢啲你最憎嘅发音嘅，呢啲就大部分都系出现喺你 嘅 问题上。 咁样 你叹 气嘅，你唔系高材生嚟嘅咩？你好巴闭， 唔系 你喺呢个尼罗河嗰度咩流浪过噶？ 冇好耐嚟。好啦，今日我哋嘅小测验嘅先嚟啊，同大家咧都可以重温一下，好唔好 ？recap 少少先。好，第一个嘅就系我哋有讲过嘅就系食品啊吓，牛肉点讲？ 牛肉 错，牛肉 牛 牛 肉， 两个都系你最 憎 嘅发音，牛肉系咪好难啊？ 好难 系啦，牛肉好难。 老师，我就咁样，我写个 N 字就唔音啦， 系啦， 写个摇字，摇， 我理得你啊，唔知你错就扣分。好啦，牛肉。得啦嘛，好啦，第二个咯噃，我哋讲紧嘅就系新年篇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就话啲利是我哋会揾嚟做乜嘢啊？ 储起 佢， 储蓄， 诶，点讲啊？ 储起佢， 储， 唔系储起佢咩？ 唔系 储 钱点讲？ 储钱， 存钱，哎，你真系完全唔记得咗，存钱， 咩叫存啊？ 存钱就系，总之佢就系话将佢储起佢。 储住啲钱，储钱， 纯 仓 我知，纯钱 呢个好难噶、啊、呢、這个，所以我 你睇你识唔识啊？呢个 系咪？你唔记得咗啦？系咪？ 唔系好似冇教过。 有有， 你当佢有啦。冇办法，冇 好啦，冇错。第三个冇时间啊！咁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有啲乜嘢嘅好习惯嘅，就系、是、早起身。嗯、早起身点讲啊？ 早起先 错。 就起先， 就康善，起身系康善，就啲康善。你系咪啊？ 好似第一日上堂， 你哋好似完全唔记得。我想我今日个小测验嘅话，我唔系求其咁样去揾啲嚟去问你哋噶。就啲康善，尿肉顺畅，就啲康善。好啦，去到嘅就系话我哋新年嘅时候咧，有啲嘢咧就系甜甜地嘅。细路仔最中意食嘅系乜嘢？ 糖 糖点讲？ 糖， 我都知道你一定错嘅，麻糖剂。 麻糖剂 唔系就系讲糖嘅。 老师，你今日似乎有心为难 我。我系有心为难你哋，我睇下你哋究竟点样。 都唔 你哋完全唔记得晒啲嘢，麻糖剂。 老师啊，我有少少肚痛。 老师，我有少胃痛。 唔觉得我闻到有一阵味。你哋两个做乜嘢？边个放嘅？ 我想去卫生间。 好离谱。好啦，第五个都系新年嘅，好多时候呢个比较容易啲啦。瓜子点讲啊？ 瓜猪 错， 瓜猪 错。假住、嗯、 假，我个住啱喎、 啊。住，你边有读嗰个住音啊？ 有啊， 冇，佢错。假住， 假住， 得唔得？好啦，另外仲有啦。咁啊，如果大家团团圆圆，最中意嘅就系食乜嘢啊？点讲？ 唐嫣， 食石咸饭 咩啊？ 食石咸饭， 食咸饭咩嚟噶？ 食汤圆， 食咸饭， 系啊。你哋唔記得曬啦？ 唔記得啦， 因為我哋 食鹹 湯圓、 小張張啊。其實呢個老師係咪第二個 嚟㗎？ 唔係咯， 我哋好似 教你啲咩話嚟 啊？完全都 唔知啲咩廢話。 你可以我俾翻我之前嗰啲咧。 佢要教廢話。 唔緊要，我一陣間會雙倍奉還俾佢。好，另外仲有啦，就係、是、我哋新年嘅時候嘅話咧，人哋講恭喜發財，其實乜嘢啊？想要做啲咩？就係、是、鬥利是，鬥利是點講？ 利是， 利是。 跳利是， 叻跳利是， 我咪讲跳利是咯， 我听唔到， 突然间听唔到，突然间 听 唔到，突然间 冇问题， 唔知点解偏停，系啊，跳利是，呢个我肯定教过你哋噶 ，T I L L， 跟住咧就 系 L E E 嘅就 S E E 啊 嘛，好啦，另外仲有啦，就系我哋讲花咯，我唱过有一首歌俾你听，你哋两个都冇听过嘅，叫做茉莉花，点讲？ 茉莉花。 差不多，茉莉花， 茉莉花， 系啦，茉莉花。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我哋喺新年嘅时候咧，会好多好多唔同嘅时间嘅话，我哋就会去拜唔同嘅神明嘅。咁呢个拜车公点讲？ 拜车茶公，茶公 叻，拜茶公， 拜茶公， 系啦，拜茶公，系啦。另外一个啦，就系、是、你好叻嘅，就话会记得咧，有讲过嘅就系嗰啲明星名，呢、這个就系陈宝珠小姐啦。陈 宝珠 点讲？好嘢。钱包住， 钱 包住，得唔得？ 同学，我记得噶、嗯。 好啦，即刻嚟咯，好嘛？准备好啦， 未得啊，老师。 未， 你等我翻屋企补啊， 等咩啊？你黐线！ 我想翻屋企补， 我得闲睬你。好，试下你哋个窿啦。 当 打边个？ 靓咩好？第一题，形容男人对女人打标签就当。 食咸饭， 好嘢！食糖就即系话差完咁扁啦，佢叫我只女人，佢叫乜嘢呢？第二题，每年啲乡绅都会去 边？ 爸 B 个五啊， 拜叉公 四， 拜叉 拜叉公， 好啱嘅，系拜车公啊吓，为我哋香港祈福嘅。第三题，边位前辈有影迷 对住 爸 B 个？ 钱包住， 好嘢啊吓！第四题，拜佛嘅人唔食乜嘢啊？当 佢哋系会唔食？煮牛肉，牛肉， 牛肉系牛肉系啱噶。第五题，俗语话乜嘢嘅鸟儿有爸 B 个？ 罩抗线， 罩先系啱噶。第六题，恭喜发财，爸 B 个？ 跳利是， 好嘢！哇哇，咬住咬住上。第七题，对某人 就 当 家猪， 夜初一，再继续。对某人产生爱慕就话答佢乜嘢啊？ 麻糖仔， 仲有顺情同埋麦呢次，麦呢花，假住。 我儿子俾顺情你，跟住第九题系乜嘢？ 拜年时你叫邀银，即系 爸边个？ 爸边个？ 仲有麦丽花？ 麦丽花哦 ，O、okay、K。 佢又嚟咁样样啊！ 唔紧要，就算系咁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你赢、 啊。你赢唔赢输都冇问题，但我要嗰个公道。我唔中意佢咁啫。 嗱，就算系咁，我扣佢一分咧。阿少杨就喐，你做乜掟嘢？都系有三分，咁你今日有七分，叻啦！ 叻，我就系唔中意。 好，既然系咁巴闭嘅话，你由今日个十一样嘢全部讲一次。 讲啊， 尿屋。 错， 喐啊，喐啊， 顺斜。 老师，我申请喺小息时先讲啦，好嘛？ 好啊， 系啦，好啦，嗯，好，我哋要准备一阵。 马塘斋。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剑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苍天多虑，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不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早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成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历史国度里，追忆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身聚，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最坏的捉紧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十秒限时重型车辆换胎，听到都觉得爆啊 ！Aaron， 你话我用呢个题目爆条片好唔好？ 强哥，我惊爆胎多啲，帮重型车辆换胎充气有好多潜在风险噶，一唔小心分分钟真系会导致轮胎爆破，我谂都系小心啲好。 你就讲得啱啦 ，Aaron。想知更多，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我系 Aaron 文海婷。 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 讲啊？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好啦，十二点半先系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喺北京，港澳全國政協聯組會早上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寧接見，有出席的政協委員引述王沪寧表示，要繼續學習二十大精神，而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論述豐富了一國兩制，特別是去年的七一重要講話，要學習理解又對政協提出幾點希望，包括堅定維護國家安全，齊心合力謀發展，協助改善民生憂患，同埋說好中國、香港及一國兩制故事。筲箕灣東大街一個住宅單位發生石油氣爆炸，單位內一對夫婦燒傷，女戶主危殆，她的丈夫情況嚴重。事發在朝早六點幾，初步調查顯示石油氣煮食爐懷疑洩漏並產生閃燃，58歲女戶主身體多處燒傷，她的丈夫協助救火，面和手亦燒傷，兩人送去東區醫院治理。天文台發布全年天氣展望，預料今年或有4至7個熱帶氣旋進入本港500公里範圍內，屬接近正常，有機會在6月或之後踏入風季，10月或之前風季結束。隨著氣候持續暖化，天文台預料全年平均溫度偏高，達到最高氣溫紀錄頭10位的機會為高。至於全年雨量正常至偏少，但仍會受暴雨影響，呼籲市民為風雨季做好準備。醫院管理局下午會見傳媒，公布一宗石屎掉落事件和公立醫院設施的維修保養策略及措施。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温暖，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周末期间云量较多，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14点，跌了520点，成交金额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3点，跌45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48元，跌9元，盈富基金20.2毫2，跌5毫，美團131.5，跌6.4，阿里巴巴85.65，跌2.95，南方恒生科技3.90.04元，跌了1.46毫，建設銀行4.99毫，跌1.1毫，新東方在線36元，跌3.95毫，

片段人间，不再想你。 静儿呢边啊？ 啊，阿辉啊，唔好意思啊，咁啊迟咗落堂啊，要你等。你食咗嘢未啊？ 等埋你先啊嘛，点解自己叫你食先啫？诶、想食咩啊？ 等阵啊，我讲啲嘢俾你听啊。今晚呢新嚟咗一个教英文嘅阿 Sir， 又高大喎，又靓仔喎，仲有啊，讲啲英文好听㗎。 咁咪好囉，咁你就有心机上堂啦，你俾心机啦，学啲英文啊。 係呀係呀，你讲得啱啊，我就会俾心机上佢嗰堂㗎。仲、有啊，佢头先问我问题啊，对住我笑啊，讲到好似 开心 咗。 知啦知啦。 喂喂喂， 你听朝仲要早起身返工啊，叫嘢食先啦，咪越整越晏㗎啦。 我听朝啊返十点嗰间啊，夜啲瞓都唔惊。 得啦，咁不如咁样干炒牛河，我哋 share 谂下食好唔好？ 啊，是但啦，喂，仲有啊，我发现咧，个阿 Sir 咧笑起上嚟有两个酒裂噶，喂，男人真系有酒裂，好靓仔噶，系、点解你冇嘅？ 我点知啊，小姐问我妈咪啦，佢生我嘅。 咁都唔知你咪你唔渣 啊？系啊系啊系啊， 又食干炒牛河啊！ 正儿啊，你听日咧咪放假嘅？ 系啊， 朝头早咧，不如咁啊，去浅水湾游水啊，啲水又好靓噶，啲好清噶，啲沙好噶。系晏昼去深水湾画画，夜晚咧我哋早啲去庙街食炒蚬，费事人多同人逼，我哋早啲去，一定有位，好唔好啊？ 是但咯。 做咩啊？我嚟精神嘅，你唔舒服啊？ 唔系啊，冇唔舒服啊。不过咧，今日超市要盘点啊，都要早嘛。琴上琴落，辛苦到死，我都攰。 咁、啊，咁不如听朝唔好游水啦，等你瞓下啲好唔好？ 咁又唔使，费事你话我唔就你咯。 嗯，好，咁啊乖啦，听朝八点钟，中环61号巴士总站等。 吓，八点咁早？ 我知你噶，九点得唔得？ 啊，是但啦。 喂，正义啊，你仲未起身、我巴士站等你啊，等咗成个钟头啦。 等我做咩啊？ 吓，约咗你，巴士总站等啊嘛，九点钟去游水，你唔记得咗啊？ 啊，对唔住，系 ，sorry， 我唔知醒啦。 你快啲起身啦，我等紧你啊。 唔去得唔得啊？ 吓，点解临时又话唔去啊？ 其实咧，我唔想着泳衣啊，我惊嗰啲肥肉咧会滋晒出嚟，好核突啊！ 哎呀，点会啊？ 仲有啊，晒太阳咁会出着斑，我唔想啊！ 咁点啫？而家我企喺巴士站， 你自己去啊！我就瞓多一阵啦吓，拜拜。阿辉啊，我想转工啊，你话好唔好啊？ 吓，点解啊？你份工做咗五年几？做得好地地，突然间点解唔做啊？ 就系、啊，做咗差唔多成六年啦，点止五年啊？我觉得我要转工咯，我唔想成世都做收银啊！你知唔知啊？有时啲客好麻烦噶，俾少个印花嘈生晒。 咁你数清楚啲印花咪得咯，咪冇事咯。你做嘢小心啲就唔会因为印花而有麻烦噶啦。 你咁讲即系我唔啱啦，我数少过使死咩？我使唔使去总公司去投诉我啊？ 得，我知道你辛苦。你而家肚饿啦，系咪咧？肚饿到掹整，你嚟食下先，冻晒啦！你快啲叫咗嚟摆咗。 有冇搞错啊？又系干炒牛河，唔识 食啦。正儿啊，我有个惊喜俾你，嗱，送俾你嘅。 咩嚟噶？哎呀，使唔使用个信封入住咁神秘啫？ 惊喜系咁噶嘛？你打开睇下，嚟打，搣搣嘅。 吓？提款卡真系俾我噶， 系啊，嗱，好意头，你听住咯噃，里边咧有180,000，虽然唔系好多，不过谂住我哋结婚基金，你袋住佢啦，费事啊，我用咗咪唔好啦，系咪啊？ 切，180,000有咩用、啊？ 哇，你咁讲嘢嘅，梗系有用啦。嗱，如果你睇中啲咩想买嘅，你用呢张卡买，唔使同我客气噶。 哦，咁啊，唔同咁讲法。嗯，咁我可唔可以买个包包啊？ 可以，不过唔好咁贵啊。 好嘢。 韦静怡，星期日得唔得闲啊？系啊，我去坚尼地城嗰度画日落。哦，新公司好多嘢做啊。哦 ，OK，OK，OK， 哦，得，唔阻你，好啦，你做嘢先啦，拜拜。 各位同事，介绍新同事俾大家啊，佢就我嘅私人助理 Amy。 Hello， 大家好，我叫 Amy， 请大家多多指教。 嗱，听住，今日晏昼我哋一齐去公司对面嗰间酒店食 buffet， 我请 Amy， 有一日嚟我房。 哦。 正义啊！ 啊， 送俾你噶。 有咩嚟噶？哇！你话我个样子啊？ 系啊， 好似画得好靓啊！多谢 。诶、我迟啲帮你咧配一个画框，等你咧摆喺你公司，好唔好啊？ 好啊，我中意啊！等阵，你写咗正义喺幅画度啊？ 系啊，咁你个名嚟噶嘛？咁我咪写埋正义个名。 冇、啊，新公司啲同事咧叫我 Amy 噶，冇人知道叫我正义咁靓噶。 咁、啊，唔紧要啦，咁帮你收翻佢啦。阿嘢啦。我送你回家 啊！唔使啦，我落中环啊，我同啲同事饮嘢啊，我走啦，我坐的士啊，拜拜。 点啊？只游艇应该够大够定，唔怕晕船浪啦。 唔怕，我中意啊、 嗯！ 哇，对住个海咧，吹下海风。好舒服啊！ 星期六我就中意揸住只游艇同啲朋友出海游水钓鱼，啊、你 relax 一下。 哇！只游艇你噶？ 嗯哼。 哇！你好叻啊！咁后生咧就自己搞一间公关公司、 啊。点止啊？仲有搞餐厅同埋酒店嘅。 哇！咁你咪好忙咯。 未算啦，上海仲有两个楼盘。 哇！咁系咪要搞埋啲公关活动噶？ 上海我自己做发展商啊，是啊，下个月要上去，你去过上海未啊？ 未啊，我听人讲咧，上海好靓好先进噶，仲有好多嘢食添噶。 咁啊，下个月同我一齐去上海啊！嗱，你学多啲嘢，识多啲人好冇？ 真噶，好啊！不过咧，我唔系好识讲普通话噶。 唔识咪学咯，识唔识游水啊？ 唔识啊。 唔识唔紧要。我教你好冇？ 吓，真噶？不过咧，我冇带泳衣啊。 准备好啦，买一套泳衣送俾你，你入房试下。 咩款式噶？ 三点式超级性感泳衣，惊唔惊啊？ 唔惊，你敢买，我敢着啦。 细哥， 诶，嚟咗啦。 唔好意思啊，家姐叫我拎翻啲嘢俾你噶。嗯， 摆低啊。其实我都同佢讲，唔紧要啦，唔俾翻我都冇所谓嘅。 啊，系啊，辉哥。 嗯， 张提款卡咧，家姐叫我一定要亲手俾翻你啊。 好好，其实真系嘅，咪摆咗喺嗰度先咯。起码有咩急事，都有啲钱傍下身啊嘛。 辉哥啊，家姐仲话咧。卡入面啲钱，佢一蚊都冇拎过嚟用噶。 啊，佢唔系想买个包包咩？收尾冇买啊！ 唉，系人都知佢中意包包噶啦。不过咧，嗰、那个人都有卖包包俾家姐。 哦、啊，明白。 讲个秘密俾你知啊，其实系家姐唔知个密码嘅。 我咪话咗俾佢听，系我哋相识嘅年月日咯，佢又唔记得咗。我认识了正义12年，还记得那一年我搞画展，外面落紧雨，她入来避雨。我觉得这个女仔傻得很可爱，直到她中学毕业，我们开始去街拍拖。 佢二十岁嗰年，我开第一间画室，教学生画画。我嘅事业开始，同佢嘅感情亦都开始。 喂，阿辉，揾我咩事啊？ 冇，好耐冇见，有啲挂住你，所以打电话俾你。 辉啊，我都俾翻晒啲嘢你啦，你仲揾我？其实 你明唔明白 我知嘅，我知嘅。不过我真系想听下你把声。 问题系我唔想啊，我唔得闲啊，我唔讲啦，拜拜。仲有啊。我老细咧唔中意我做紧嘢嘅时候呢个电话骚扰我噶。 哦，我明。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呢一日。静儿叫我唔好再骚扰佢。我同佢讲嘅最后一句说话就系、是，我会继续挂住佢，想佢，直到如果有一日，当我唔再想佢嘅时候，我会变成一个。唔再认识佢嘅陌生人。喂，系我系，对唔住啊，你打错咗啦。喂，系，你打错啦，系我系，但系我唔识你，你唔好再打嚟。 嗱，家姐，最后两袋，我追嗰部 4N 噶啦，应该冇嘢漏噶啦， 摆低啦。 做咩啊，家姐？你冇嘢嘛？咁你同嗰个人散咗啦？ 嗯。 咁你会唔会翻去搵翻辉哥啊？ 唔会啦。 点解啊？ 你睇下墙边幅画， 用块布遮住个幅啊？ 嗯。你拉开块布睇下。 哇，辉哥画你、啊，哇呢幅咧应该系最靓个幅嚟噶，但系点解你个样子好似有啲唔开心咁嘅？ 我都有咁嘅感觉，你试下再行埋啲睇清楚。当我嗰日收到阿辉嘅呢幅画，我嗌咗出嚟，因为幅画好大好大，六尺乘十尺。仲画得我好靓，不过当我行近一睇，我先发现原来成幅画都系用静儿两个字画成嘅。阿辉，你好傻啊！ 喺呢幅画里边，静儿嗰对眼隐藏咗四个字：不再想你。 辉，如果 我认为人生系冇如果，只有结果同埋后果。就正如以前嘅嘢，冇可能从头开始，冇可能从头嚟过噶啦。唔开心嘅时候，我会听下旧歌。如果我要忘记一个人，我会将佢所有嘢用尽全力，狠狠撕碎。 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 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 各位观众，风骚快活人今日播放完毕，请沿住右边门口出去啦。 哦、okay ， 跟住食你嘅靓 lunch， 享受你嘅靓嘅妇女节。 正啊！ 听日星期四 再见。 你系边个啊？ 我系马大强。 边度大啊？志气 头大。 我系梁小将。边度小啊？ 诶、俾人哋。 眼仔少好啦，四个靓啊，听朝10点再见， 好， 拜拜， 拜拜。